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17集。一个厨师听到声音，秦冉把手中的手机一握，抬头看了佣兵头子一眼，真的只是很平常的一眼。邹堂主觉得没有比那位秦小姐更平常的眼神了，挺漫不经心的。然而佣兵头子却仿如受惊的兔子，猛地往后一跳，骆队等人愣住了。用兔子来形容一个铁血佣兵真的不合适，可他们也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。嗯，秦冉淡淡的点头，肉烤的可以， 您喜欢就好。 佣兵头子又往后退了一步，刚刚秦冉打架之前也是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的。秦冉看了一眼烤肉架那边，东西全都被收拾起来了，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他打了个响指， OK， 走吧。一句话刚落，本来苟延残喘的佣兵们全都爬起来，溜到了中型卡车上，忙不迭地把车开走了，如同一阵龙卷风。不到两分钟，只剩下骆队跟邹堂主这些人，如同秋风扫落叶。秦冉已经拉开了后门，坐上了车子。程木跟施立明在收拾秦冉的那个被其他人看作郊游的行李箱。 嗯，就是你看到的这样。 骆队侧头看着还没回过神来的邹堂主等人， 不是我，也不是程木，是秦小姐。 往日里骆队叫秦小姐也只是公式化的叫，今天秦小姐这三个字多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畏惧。一个人单挑一个佣兵团还游刃有余，骆队觉得就算是程水也可能做不到。 哦，原来是真的烤肉啊。 邹堂主低头看着手里的烤肉，这还是佣兵团的一个老大烤呢，换个情况下都可以送入拍卖场了吧。骆队真的很理解邹堂主现在的感受，真的，他拍拍邹堂主的肩膀， 邹堂主吃吧，最后一块了，那佣兵头子手艺真的还可以。 邹堂主也不知道手怎么动作的，把烤肉塞到了嘴里。他身边一群手下也是脑子一空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只觉得从下车闻到烤肉的时候起，就似乎朝着他们无法想象的方向发展了。程木他们不像是来执行任务的，倒像是来郊游的。车内，秦冉脱了羽绒服，身边被人争抢的货物还安安稳稳地放在这儿。他刚把手机拿出来，戴上了耳机，手机上电话就响了，是程俊。他那边的声音很淡定。 动手了？ 不是。秦冉坐直身体，他挑了挑眉，下意识地反驳，我没挑事儿。手机那头，程俊放下手中的文件，走到窗边。 确定？ 从程水那边解除了警报，程俊就觉得不正常，是他们先动的脚，踢翻了我烤的肉。秦冉看了一眼外面，车子已经开走了，他的语气还挺理直气壮的。前面的程木跟施立明一阵无语，也没错，确实是那群雇佣兵们先动的脚。程俊又问了秦冉几句，确定那群雇佣兵没有动刀子，他就放心了。挂断了电话，外面正好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程水。 秦小姐那件事， 程水刚从邹堂主跟骆队那边得到消息，要跟程俊报平安。程俊抬了抬手，示意他不用说那么多。 东西呢？ 程水直接将手中的文件夹交给程俊。 啊，这是我找瑞金找来的名单。决斗场来钱快，参与的人不少。高级生死擂台虽然少，可每天都有好几场。死去的人员名单都被划掉了。瑞金的名单都在资料库。我让人找了好久才从资料库找到的。 M 州边境有角斗场，那里的角斗场不受任何一方管理，在那打生死擂台的人很多，不乏有些走投无路的人在这里打一场生死擂台以暴富。 M 州内部的角斗场虽然受人管制，但实际上也不比境外的好多少，生死擂都是签了协约的，谁也管制不了。这些角斗场都是马斯家族手下管理的，程水为了进入他们的地下资料库，也跟马斯家族谈判了不少。程俊低头看着程木手上的一摞资料，眉眼垂着，没有立马伸手。程水觉得他这个反应有些不太对劲，他抬了抬头，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， 老大。 程俊抬头伸手接过了那一摞资料。 给我吧。 接过资料，程俊也没有马上看，只是侧了侧身，把一摞资料放在身后的桌子上。 啊，程火明天回来。 程水想起了程火的事儿。 昨天晚上攻击停机坪基地的事情，我已经让程火去查了。 邹堂主在停机坪基地被网络攻击的时候就联系了程水，后来被无故解决。邹堂主他们神经粗大，想得简单，程水可不会这么简单的认为，直接把事情交给了程火处理。 黑客攻击？ 听程水这么说，程俊眯了眯眼，好半晌后似乎是笑了一下。 没事，你让程火查吧。 程火虽然是黑客联盟的人，但是他黑客技术在里面比不上黑客联盟的会长，秦闪的技术程俊初步估计跟会长不相上下。次日早上九点，邹堂主他们出去的车队终于缓缓开进了庄园范围内。庄园第二排的古堡大厅，杜堂主等人都在等着。 程先生，邹堂主他们确定没事吗？ 杜堂主大马金刀地坐着，声音很沉。 我听说是一整个佣兵团，30个人。 洛队他们为了保护秦冉，分离出了一个7人小队。杜堂主十分担心洛队那一行人的安全，为了保护秦冉，他上次画给邹堂主的都是他手下的精英，尤其洛队。可再精英的人，除非到了他们老大那个级别，不然都是寡不敌众。杜堂主现在有些后悔让洛队去跟着邹堂主那些人了。他正说着，外面有人进来。 邹堂主他们的车队回来了。 程水跟杜堂主都立马站起来朝外面走。外面一行车队进来，比出发之前多了2辆车，是霍尔他们家的人手。最先下车的是邹堂主跟洛队这些人，除了表情有些不对，身体上看不出一点受伤的痕迹，应该是没有受伤的，杜堂主瞬间放心了。 没事就好，老大说了，货什么的无所谓，只要人回来就好。 杜堂主拍了拍邹堂主的肩膀说， 那何止一点货。 身侧外贸堂的袁堂主脸色黑了黑，这是他们接下来一个月的业绩，他压低声音， 早就说了不要带那个女人。 如果洛队他们没有跟邹堂主他们分开，一行也有20个人，未必没有跟那群雇佣兵一战之力。这些人嘴上不说，这个时候心里却是极度不舒服。秦冉若是老老实实待在庄园做他该做的事情，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，可他偏偏无理取闹，要跟着一行人出去玩，袁堂主等人心里能好受？听到这句话，洛队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。 袁堂主，秦小姐就是去玩玩。 我知道，但也不是这样玩， M 州多的是地方。 程水没有理会他们，只是抬头看向中间的那辆黑车。 秦小姐没事吧？ 这些人都以为洛队等人把货交给了那群雇佣兵才能全身而退，不然7队30多，尤其是这7个人中，程木跟秦冉战斗力是忽略不计的，没有战胜的可能。程水正说着，秦冉跟程木他们也下来了。秦冉依旧一如既往的 下车后拉上了羽绒服的帽子，而施立明直接去后备箱把行李箱拿出来，沉默沉默寡言地拿着那盆花。今天的这盆花看起来没有那么蔫了，他又发短信跟老园丁还有林思然讲这件事。车子上下来的站成两排的采购堂跟骆队他们的手下，看到那行李箱嘴角忍不住抽了一下，尤其骆队几个人想起昨天程木他们烤肉的操作。 秦小姐，你没事就好。 程水昨天一晚上没有放下去的心终于缓下来，他看向秦闪。 哦，老大还在书房那边。 秦冉点点头，侧身要往那边走。骆队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。 秦小姐，我们的货呢？ 他看着秦冉，十分恭敬地开口，是发自内心的恭敬。这语气听得程水跟杜堂主都十分意外。整个庄园里都叫秦冉秦小姐，但大多都是例行公事，没有多少人会发自内心的这么恭敬。不过两人还没有来得及多想，因为他们听到了骆队那一句货物。 货你们没交给那群雇佣兵啊？ 杜堂主开口，他看着骆队声音很大。袁堂主也一直以为货被交出去了才出言不逊的，乍一听骆队的话，他十分诧异地看向骆队等人。骆队点点头。那边秦闪也反应过来，他又折回去，从后座上拿出来一个箱子随手丢给骆队。这箱货物只在邹堂主跟秦闪那经过手，其他人并不知道重量。看秦闪那么轻飘飘的，谁都以为那箱子不重，骆队也是下意识的这样想的。然而一到骆队手中，骆队似乎感觉自己拎了一箱石头。他原本看秦冉的样子，觉得自己要接的应该是一箱羽毛，谁知道竟然是一箱石头。用接羽毛的力气去接一箱石头，他没有控制好力道，一个踉跄差点摔个狗啃泥。骆队愣住了，知道箱子重量的邹堂主也愣住了，旁边的众人石化了。秦冉把箱子丢给了骆队，才往后面走。跟在程水杜堂主他们身后的一群手下不知道用什么眼神看他，就自发地给他让了一条路。施立明拖着个行李箱跟在他后面，程木面无表情地拿着个花盆。程水他们出来是接邹堂主跟骆队一行人的，他们想象中已经没了的货再次出现了，然后又被秦冉那随意把货丢给骆队的手段给吓到了。等秦冉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视线里，程水跟杜堂主等人才反应过来。袁堂主的目光转向骆队手中的箱子。 你们没把货交给那群雇佣兵？ 嗯，他们没拿。 骆队言简意赅。 那你们怎么安然无恙地从那群人手中逃出来的？ 都是混迹 M 州的人，雇佣兵手段有多狠大家都见识过，这么大费周章的连货都没拿，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了骆队等人。邹堂主没有说话，只把目光转向了骆队。经过了昨晚那一次，骆队已经成长了很多，他没有先解释，而是拿出手机找出社交网络，点开施立明的头像，翻出他的动态。里面第一条是他昨晚转发的动态，转发的似乎是程木的。骆队有点进去程木的主页，是这样写的： 我希望他们将来开一家烤肉店。 上面还附了视频，动态是公开的，底下似乎还有一个叫陆兆颖的问他这是谁，程木就回他： 厨师。 骆队把视频放大给杜堂主跟程水他们看，程木拍视频水平一般般，但手机自带美颜，烤肉的画面很清楚，就是烤肉的人太不像是一个烤肉的。他身材魁梧，满脸横肉，一看就不好惹。 杜堂主这几人也看到了程木的回答。 啊？这厨师怎么了？霍尔的人？ 洛队突然理解了昨晚程木的感觉。 不是啊，你们不是问我们怎么逃脱的吗？这个烤肉的人就是佣兵头子，昨晚没有拿货，是因为他在给秦小姐烤肉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